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嘿、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句话题特别有趣啊，说说男朋友比自己小是什么体验？ 哦，姐弟恋。 对啊，就当时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没仔细想，然后就有点歧义了，说男朋友比自己小是什么体验？结果有人就说，嘿，胸比女朋友小不是很正常的吗？第一首歌来自朱主爱的《伸出援手》，援是方圆的圆啊、这首歌特别有趣，说的其实是小叮当，对，小叮当 啊。 萤火虫的男朋友他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就是比我还小，我都摸自己的还更有感觉呢。 摸自己的， 接着那个胸的话题聊呢。这朋友 乌力杰的松梅酱他说呢，话题引起不适举报了，括弧不要这样。有个男朋友就不错了，谁还在乎年纪呀？咨询了一下室友，比她男朋友大一岁，她说感觉自己老了，老牛吃嫩草一样。 对，现在不都流行这个找一个小奶狗吗？是吧？ 对，小奶狗。不都说小奶狗吗？说追你的时候很奶，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很狗。 哦，有意思。 下一首来自于印子月的《永向人》。 正正的力他说呢，虽然我家小奶狗比我小两岁，但是他像宠女儿一样宠我，哈哈哈，给足我的安全感，就是有一点不太好，老是跟我抢好吃的。我跟他说过我们俩可能会因为抢吃的吵架，但是很幸福，超级超级幸福。 会因为抢吃的吵架也是醉了。 对，这个很基础的这个矛盾嘛，我觉得很容易解决，多买点就好了。 耳铃渊羡鱼他说呢，比我小可是长得比我老呀。没关系。 蓝色宇宙他说呢，男朋友比我小五岁呢，一口一个姐姐把我的心都教化了，而我呢喜欢叫他小哥哥。 对呀，这女孩子呀，这个叫男朋友，不论是比自己大还是小，都喜欢叫哥，是吧？欧巴，叫哥哥， 因为这样才有安全感啊。 而且就很撒娇啊，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一个女孩子叫自己男朋友说弟弟，就感觉好像自己母爱泛滥一样。 不觉得呀，我又没有女朋友。 哎呀，莫大人，赶紧的吧，再不疯狂就老了。 子明他说呢，喜欢一个大我三岁的女孩，想要好好照顾她，但是她嫌我比她小，很遗憾。 有的女孩子是挺介意这个年龄的事情的。 对，我差点说错了，那个不是比她小，是嫌我小。这个意思就变了。 喜欢晒太阳的雪族他说的呢，既当媳妇儿又当妈，挣钱不敢花，好友聚会不敢带，怕被姐妹挖。 这是多好的这个小伙子呀，这么藏着。 对，这应该是金屋藏男。 对对对。梦里重逢的我，几时唏嘘？红墨带了无痕，若似清泪，何从红妆金樽勾引帝王魂？深渊空相锁千秋，苍白笑颜不清秀。 秋半雪了 似相思鸟，长上长林车断雪泪故人了，不分自唱离殇相思一直留下梦回交，放经典细数创者之缘。 下一首歌来自袁若兰的《99次我爱他》。其实都说不要找一个这个比自己小的男朋友嘛，但是真的找了之后还是挺疼他的，每天都要说我爱他。 要看这个男生的心理年龄了，对吧？ 嗯， 实际年龄不重要，心理年龄还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我见到的这个比男朋友小的男孩都比较幼稚，说实话，我身边很多，就是每天跟 女朋友比男朋友小的男孩 啊，不是说错了，那个我身边很多就是比男朋友小的女孩啊。就是他们的男朋友基本都是偏幼稚的，然后一般都是女孩哄着男孩那种。我还真的没见过一个小的，然后特别的懂事啊，特别的照顾人啊，特别的那个成熟的那种。 那莫达尔，你是想要找女朋友找比你大的还是比你小的？ 找比我大的应该不太容易了。只 没有没有也可以的。 感性的曹小姐她说呢，就像找了个儿子。他不懂浪漫，不懂怎么讨女生喜欢，不懂怎么照顾女生，还得很有耐心，很温柔的各种操心他。对啊，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对啊，嗯，这个男生啊，本来这个成熟的就比女生晚，是吧？ 嗯，对， 就是男生比较晚熟，然后他又比自己小了几岁，肯定是这样子的。 对。 加兰塔听雨他说呢，坐标是东北某小县城，单位阿姨们的思想不是很前卫那种。有一次呢，他们在一起讨论某某姑娘找了个比她小的男朋友真厉害巴拉巴拉的，然后呢有个阿姨看我一直没吱声，就问，哎，你对象多大了？我说比我小一岁。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反正说别人家孩子的时候无所谓，哎，真厉害真厉害，真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就那个空气凝结了，是吧？ 而且是当事人，不是，就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就在就参与了这场讨论，大家忽然觉得哦 好 不好意思什么的，对。 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 下一首来自于方糖泡泡的《过时不候》。 小跑的飞机他说呢，我坚决不出轨，何谈来个男朋友了、哦、这应该是个男生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下边逗逼了。 小时候都是笨蛋，他说呢，我叫他妹妹，他叫我欧尼，哈哈哈、 啊、都是好姐妹啊， 好端端的一对情侣非做成了姐妹花。 嗯，也挺好的。要狗蛋，我要鱼丸炸鸡冰激凌和你。他说呢，比我小半年，基本上不怎么考虑前途，想一起奋进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自己做一个女强人了，先去打拼。就是男孩子没有上进心啊。 哎，小半年还好了，我觉得也没有说差很大。 嗯，但是他的同龄男生就是在一起的话， 嗯， 都会显得幼稚一些，就是反正这个醒悟的晚一点吧，还 是 玩心太重。 嗯 嗯，不会考虑长远。 深秋木兮他说呢，我老公呢就比我小一岁，而且呢我弟跟他同年的，有一次跟别人说话口误，顺嘴说了一句你找我弟，我当时就尴尬了，潜意识里应该还是有点把他当弟弟看待的。 哦，还是觉得要照顾他。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呢前男友比我小两岁，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19岁，跟他在一起4个月，每天都是甜甜蜜蜜的，闹过别扭哄哄就好了，没有像弟弟或者儿子的感觉，就像同龄人。虽然我比他大，但是我也可以偶尔撒撒娇啥的。他也曾为了我坐火车站一晚上去找我，但是后来因为很多说不清楚的原因分手了。说明还是没有什么代沟的。 对，有的时候分手确实是也不用说一条很明确的原因，对吧？ 嗯， 可能很多累积起来就慢慢的感情就淡了。 对，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不爱一个人更不需要理由。 我想不起似乎面若桃花霜我含情的那个你，好像缘分都不对，人只会对准时机，有一天你把我忘记。门前石板路渐多，是西站流浪的雨座，一零二记着金箔和相见 下一首歌来自依稀的爱香味。 是你的梁温柔，他说呢小2个月第一次空间晒合影，被同学问是我弟吗？ 男朋友长得太年轻了。 难道还有夫妻相吗？是吧，就觉得他是自己的弟弟呢。两个人看来长得挺像。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他说呢没有男朋友就不可以评论了吗？没有男朋友系列，先脱贫再致富再错单。他是没有男朋友所以无话可说。 爱吃的女孩1103他说呢感觉不是找个男朋友，像是个弟弟，心里总是过不去自己比他大的那道坎儿。 嗯， 可是你当时要决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做好准备了呀。 嗯， 包括这种心理建设。 对，小矮人的小公主，她说呢虽然我男票比我大，但我觉得有时候在我面前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我还要宠着他，可能女生比男生成熟的早吧。 对啊，是这个原因的。 嗯， 丽丽丽李丽丽，她说呢，处了男朋友都比自己小，想要一个小哥哥来宠一下自己。 新生啊，是吧？哎，知道吗？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她是一个九零年的女孩，但是她找的男朋友每次都是95年的、96年的、97年的，就是她总是会找那个小鲜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小鲜肉都特别喜欢她。 每个人爱好可能不太一样吧，而且真的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魅力在。 嗯，风韵犹存，就喜欢半老徐娘。对，这样 你可别这么讲，莫大人。 这么一讲，打死一大片啊！ 是。 这个朋友他说呢，男朋友比我小2岁，之前还好，现在觉得自己年纪不小，该结婚了，他却说还早呢，不忙，再等2年。感觉不想再拖下去了，但是分手呢又舍不得这3年多的感情，会有这样的矛盾啊，就是两个人不同步。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接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差异，也还是不会走在一起的，是吧？ 嗯，对， 还是早一些理清这种比较乱的关系，还有这个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比较重要。 对，要下决定了。 嗯，整夜不睡。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新歌《一家火锅店》。 他们的歌每次都特别逗啊，一定要好好听听歌词， 特别有趣。 小鹿鹿鹿鹿鹿鹿一堆鹿啊，他说呢，追我的时候特别照顾我，追到我以后都是我在照顾他了。 嗯，心疼你，是这样，这个男孩的心机啊。 啊，其实你不光找一个小狼狗啊，小奶狗，其实找个大叔也会这样的。 所有的男生谈恋爱之后都变得特别的幼稚，像个孩子一样。 对对 对, 对。 白痴灯他说呢，对于成长呢，总是要自己先走一步，先高考毕业，然后呢先面临找工作的压力。以前怪他太多了，怪他不够体贴，不够成熟，不能给我大叔般的照顾，因为他确实比我小。现在呢我明白了，爱一个人就是虽然他没有成为你的理想型，但是你就是毫无理由的喜欢他，其实呢只是不够体谅。智智啊，我爱你。 嗯，破窗看风景他说呢，我俩吵架后我骂他情商低，人家就让我哄他，有种陪他长大的感觉，现在都大四了，希望他快点成长起来呀。真是操碎了心的女朋友， 是当妈一样的感觉。 快点长大吧孩子。 嗯，我永远是个学生他说呢，我女朋友大我3岁，在一起快7年了，我今年24，打算呢今年买房。对，就是这样，这可能就是你们说的别人的爱情吧。 这还挺好的，修成正果。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我叫孙好好，他说呢，目前呀还没出现呢，所以每当我路过幼儿园的时候，我总会心里默默地说一句，姐姐只能等你10年，不能再多等了。 然后以后的这个发展看你的造化了。 所以你们快点长大吧，好和姐姐谈恋爱，太逗了。 嗯，有的时候你像那些女孩子呀，比如说我在那看到一些比较帅的小哥哥明星嘛，或者是其他家人的小弟弟， 嗯， 就会觉得哎，自己怎么早生那么多年。 不能和他们谈恋爱了是吧？ 对 啊，其实也可以的，小桃努力赚钱嘛，只要你有钱他们也会爱上你的。 嗯，好的，我加油。 好，这个说了半天啊，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今天虽然说是感情话题吧，但是还挺逗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节目能够开心吧。 也有可能呢，木男人以后会成为这些话题讨论的男主人公啊。 嗯， 就是找一个比自己大的姐姐谈恋爱也是有可能的。 有点难了，可能会找个二婚的吧。顺便送一孩子，买一送一。 是， 我跟你说，那么那这多好呀，你说是吧？还送一孩子， 省得自己费劲了是吧？ 嗯， 好，不逗逼了啊。这个今天呢说了一个很逗的话题，咱们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期呢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博啊。我们每天呢也会在这个微博中分享我们所有的节目，比如酷我音乐调频呀、墨轩日记啊之类的。 嗯，是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嗯，拜拜。 去东来，所有食材都会在里面相爱，眉飞色舞，气喘吁吁，紧紧拥抱，大胆分离，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味道是酸甜苦辣咸，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有时沸腾有时平稳，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有热浪上下翻滚，这就是我的人生，期待每一天